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嚟，冇问题，攞去。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现正进行2018年维园年宵义工招募，时间由2月9号至15号，大家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日子。有兴趣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方法和可以帮手的时间电邮到以下电邮地址，请大家多多支持。 第四談呢個題目就深少少啦，咁我自己都唔能夠講太多嘢，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一啲相當之 hardcore 啊，好重口味嘅物理天體物理學嘅知識啊。 唔係，但係嗰個新聞本身個信息就好易明嘅，咁但係當然後面有啲要解 啊。嗱，首先去嗰個電腦嘅版面嗰度先啦。咁呢度就係 Middle Age Sun Observed by Tracking Motion of Mercury。咁我記得咧，呢個水星嘅軌跡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天體物理學的問題嚟嘅， 係嗱係嘅嗱，咁、那個文章本身就講緊一樣咩嘢咧？就係、是、話有人想研究一下太陽佢嗰個質量流失得有幾快幾慢。 嗯， 咁有一啲理論去嘗試去計出嚟嘅，但係有冇啲實際嘅方法去度到佢咧？ 嗯， 咁啊而家咧即係 NASA 嗰邊就提出就話，我哋透過觀察水星嘅運動啦，就應該可以即係、知道少少嘢嘅。 嗯， 啊咁當然啦，即係亦都係因為我哋而家精確度提高啦。即係以前你要諗嘅話，咁首先你又要諗下，即係擺啲嘢去近比較近水星嘅位置度，一日到黑睇住佢，然之後咧透過精確地觀察呢個水星嘅運動咧，嚟去睇下太陽本身有冇個質量變化咁樣。咁但係首先又要講嘅就係，點解太陽本身質量有變化先？咁其實咁嘅，太陽不停有嘢噴緊出嚟。咁嗰啲大家都其實有個名詞，大家未必好陌生嘅啫。太陽風， Solar Wind 嚇。咁太陽風佢其實就自從太陽發熱發光嘅時候咧，就個太陽風就不停地去即係一路去吹啲嘢出嚟嚇，因為佢其實產生咗呢一個咁樣嘅核聚變反應之後咧，不停地就發光發熱。咁啊，於是乎咧，又會係即係佢發出嚟嘅光，亦都會係將啲塵埃向外推。咁本身佢亦都會產生非常之大嘅呢一個即係佢嗰啲等離子體，啲粒子流咧，亦都會打到落嚟我哋地球身上。咁即係點解太陽佢會產生太陽風嗰個機制咧？其實到而家今時今日都未係完全好有效地解釋嘅。我哋解釋咗一部分嚇，就係、我哋譬如話係嗰個太陽本身嗰啲表面嘅磁場震動啊。咁就發覺有一啲機制可以將呢一個太陽表面上面一啲物質咧，就嗰啲咁嘅等離子體咧，就扯咗出嚟，然之後令佢好高速咁樣向外邊去發散咁樣。咁但係未完全答曬嘅嚇，因為即係你可以話就係因為我哋嗰個嘅物理知識唔夠咁樣啦。咁但係起碼大家知道咧，太陽本身不停有嘢噴出嚟添，而且噴出嚟嘅時候咧，對我哋地球啊、火星係有影響嘅。其實而家就好清楚知道就係話咧。火星點解冇咗個大氣咧？都唔多唔少係俾太陽打散咗、打走咗。 咁但係地球喺水星同埋火星之間，點解地球冇打散到？ 嗱，其實咁啦，這個又要講下地球點解即係叻喺邊啦。地球本身有個佢未係完全冷卻曬嘅核心，應該咁講啦，佢有翻一個都相對比較活躍啲嘅磁場喺度。嗱，水星佢本身咧就已經佢個磁場非常弱噶啦。嚇！即係佢已經基本上結曬，即係入邊已經結曬做固體禁制㗎啦，即係冇乜嘢液流體入邊啦。咁所以佢表面嘅磁場非常非常弱嘅。咁一個非常弱嘅呢啲咁樣嘅星體側邊嘅時候咧，佢形成唔到一個即係好有效嘅磁力嘅保護層。地球嘅磁場，你好似一個大磁鐵咁，即係喺度嘅話咧，佢 即係太陽呢啲咁嘅帶電嘅離子，去要去即係落到嚟嗰個嘅地球表面咧，好難行到直線跌落嚟嘅。 全部被人 deflect 曬咗， 係啦，因為一有個磁場就將佢就將佢偏轉曬噶啦。 嗰個係咪我哋所講個 Van Allen Belt？ 係啦，係啦。 我哋之前講過啊，所以前大家過零幾年嘅嚇。 係啦，咁啊但係譬如話地球上面咧就有兩個弱點位啦，就係、是、其實就 南北極， 係啊，南北磁極嚇，咁亦都係嗰個北極光、南極光嘅嗰啲位置嚟嘅。咁啊嗰啲位置之所以有北極光、南極光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就將呢啲咁樣嘅大電粒子咧就引曬落去喺呢啲位置嗰度去。即系跌翻落嚟吓，咁样样，咁所以呢度其实讲咁多嘢就系话咩咧？几个信息嘅啫，太阳不停有太阳风产生出嚟，佢不停流失紧物质嘅，流失具体上有几快几慢咧？其实就一路就系理论上断估嘅啫。 嗯 ，OK， 咁啊另外头先我顺便去解释咗就系话，你研究太阳风其实大约知道我哋就系话嗰啲大气层即系个作用啊，原来系真系咁。即係點解會有喺度冇喺同埋冇喺度，同埋我哋地球磁場原來都好大關係。咁好啦，我哋點樣去準確地去唔好話淨係去理論上估計啦？點樣去真係認真地去觀察一下，好似太陽呢啲咁樣嘅主聚星喺宇宙上面好多呢類咁嘅星，佢嘅即係喺佢一個中年嘅時候，佢嗰個嘅狀態會係點咧？佢流失嘅物質係多定係少咧？咁？咁的而且確，佢最後係都獲得到一啲答案嘅。咁佢其實話咧，大約啊喺佢成個呢10 billion 即係100億年嘅呢一個時長裏邊咧，佢係流失咗 0.1% 到嘅物質。咁你可以話好少好少嘅啫嚇。咁即係當然你話如果喺天空宇宙上邊，好多時啲星佢唔係一個單星系統嘅，仲喺個雙星系統嘅時候咧。佢甚至乎有啲情況嘅機會，佢由另外一粒星度獲得到一啲物質出嚟添嚇，咁都唔奇嚇。咁所以咧，但係如果對於一個典型單星呢啲咁嘅系統咧，你發覺佢原來呢啲物質係透過太陽風流失咧，個速度就好慢好慢咁樣。即係你可以話呢度叫做有一個第一次比較即係去實在啲嘅觀察下太陽佢本身佢點解會即係佢流失物質嘅狀況會係點樣？ 咁如果我總結頭先你講嘅嗰個太陽嘅物質嘅流失咧，其實係一個緩慢嘅過程嚟嘅。 係 嚇，以我哋喺佢呢個歷史嚟講啊，咁但係呢個流失始終有一個乾枯一日噶嘛，即係太陽係咪會有一日會食熱嘅？ 其實會咁講咯，而家發現嘅時候咧，基本上嗰個物質流失咧，就對佢成個生命演化咧，即係佢唔係一個生物先啦，成個星嘅呢一個演化咧， 星體嘅演化， 就其實你可以話都 insignificant 啫，因為其實太陽佢走到最後，佢將佢嘅比較輕嘅元素都聚合曬嘅時候咧。咁佢需要用到啲相對比較重嘅元素嚟去維持個核聚變咧，咁佢就係進入呢個紅巨星嘅階段，然之後過咗紅巨星階段咧，佢就會慢慢熄滅變咗一個白矮星咁樣。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就你發覺佢流失嘅物質，即係流失物質對佢會唔會改變咗佢呢個命運咧，就改變唔到嘅咁所以就冇咩太大嘅分別咯。而且就係呢一個咁微細嘅質量改變咧，亦都唔會話好顯著地影響到。 唔係意思啊，即係呢個流失唔係決定佢由即係而家太陽變成呢個白矮星嘅過程。 係啦，冇乜關係， 冇關係嚇。佢係唔係都流失㗎啦？ 係啦係啦， 但係流失都唔緊要啊。 咁但係就但係對於呢啲更加精確地對於一個星體嘅觀察咧，咁其實因為太陽都係只不過係天上繁星入面其中一個好即係一個典型嚟嘅啫，咁所以就係話佢有一啲比較普及嘅知識可以去 apply， 令我哋去了解其他嘅星體，咁即係個價值就喺呢一度咯。咁而更加得意嘅地方就要提啦，即係點解我哋係要玩水星？即係點解唔可以係透過睇其他行星嚟去感知呢一個太陽嘅狀態？咁首先就係水星夠近。佢就係最近嗰個太陽嘅星體。我哋過往有冇試過去透過水星嚟去了解一啲大嘅物理咧？咁不得不提就係愛因斯坦佢講嗰個廣義相對論。咁如果你話講廣義相對論幾個大嘅基石，即係奠定咗佢即係嗰個 殿堂級地位呢，咁啊，其中一個就係話佢會令到光偏轉啦，因引力場而偏轉啦。咁啊，於是乎嗰陣亦都因為某一年份嘅日食事件嚇，一粒唔應該出現嘅星竟然出現咗，咁啊有人就知道咧，應該就係廣義相對論原來啱啦，因為佢能夠令到啲光偏轉咗，令到佢唔行直線咁樣。咁另外有一個咧，即係我唔跟時序嚟講啊，其實就係舊年即係炒得沸沸揚揚嘅。重力波，亦都是一個廣義相對論混合的結果的。而另外一個呢，就是這裡回應回這個這樣的NASA 去觀察啦，就是講那個水星。水星的軌道是有一個呢，好唔尋，即是叫做好唔尋常的一個碎差，一個 precession。你發覺它呢，即係呢度就話佢好誇張咁嚟去話咩叫做個 precession 個碎差啦，實際上即係水星嘅軌道，你想象下佢好接近一個圓形，但係佢咧行完一個圓形之後，下一個圓形咧唔係完全搭翻喺先前嗰個嗰度嘅，係有少少一路就好似呢種咁嘅圖像咁，一種我哋叫一種碎差咁樣喺度嚇。咁你會發覺佢就係有種咁樣嘅，即係好似萬花尺咁樣嘅 pattern 喺度。咁喺用傳統嘅牛頓力學，我哋唔係好有效地去解釋到點解水星佢嗰個軌道會有啲咁古怪嘅震動喺度嘅。直至到引入咗廣義相對論之後，咁我哋發覺咧，加埋廣義相對論修正咧，最後就非常之完美地解釋，即係接近完美地解釋咗水星嗰個本身。 嗰個具體嘅嗰個解釋係咩嚟？ 即係其實咁嘅。當我哋去用傳統嘅力學去計下，即係傳統牛頓力學去計下嗰個嘅水星嘅嗰個嘅軌道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係冇辦法去，即係你可能冇辦法埋到數啦。我知道大約係88日就圍繞太陽一周，但係佢嗰個軌道點，即係點解會係頭一個，即係下一個圓形唔會完全搭住之前嗰個圓形咧？咁其實有人諗過幾方面嘅解釋嘅，會唔會就係話太陽本身嗰、那個質量分布唔均勻啊，或者係會有其他星體引力干擾啊，咁呢啲你諗得到的因素擺曬落去，咁發覺咧，即係俾你計到盡咧，都係埋唔到條數。咁結果最後就係咧，原來竟然加埋廣義相對論嗰個嘅修正咧，就比較即係就真係可以將最後嗰個數字都比較合理地去解釋。咁就係你話喺呢度咁，咁廣義相對論去做咗啲乜嘢，令到可以解釋埋咧？咁呢度就即係唔係咁容易去解釋到啊！即係呢度就 嗰啲、要去大學嘅， 真係要去 物理學嗰度聽噶啦，就唔係呢度聽啊！ 咁變咗其實係點解要一路去浪尋尋講呢個事例咧？就係、我哋喺歷史上咧都發覺咧，就係話你要了解大嘅理論，你要了解太陽，了解引力本身呢回事咧。就你都要需要咧揾兩件嘅物體去睇下佢哋之間嘅相互作用，咁而太陽同乜嘢物體嘅相互作用係最強力，亦都係喺我哋能力範圍之內能夠觀察到嘅咧，咁就水星。即係你可唔可以話其實原來金星佢同太陽都近嘅，佢嘅軌道會唔會都需要有一個廣義相對論嚟嘅修正咧？咁其實我有能力去真係去計得到，亦都。即係當然就係發覺啦，應該都真係會準確啲嘅、OK， 但係越係即係相對於比較遠多少少嘅星咧，發現嗰個廣義相對論嘅效應又唔需要強得咁緊要、基本上我亦都認為咧，喺今時今日嘅呢一個太陽計太陽系入邊嗰啲咁嘅天文嘅數咧，用牛頓力學嘅嘢其實已經好足夠嘅，除咗水星。就真係需要用到翻一啲 咁呢個係咪因為太陽嗰個質量好強而導致呢樣嘢？ 係啊係啊，即係一個特別呢啲咁懸殊咁強，而即係 咁距離咁近， 即係物質大小咁懸殊，但係佢哋嗰個又距離咁近嘅時候咧，就反而咧，即係嗰個你可以想象嗰個嘅空間扭曲嗰個嘅效應，你就需要考慮埋落去啦。即係喺牛頓嗰個萬有引力入邊係冇所謂嗰啲空間扭曲嘅概念咯。 哦，係啊。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對我哋所謂認識嗰個引力嘅另外一個嘅睇法啦。咁我哋再，因為其實我哋以前都約過講過，咁你唔怕再重複，就係、以前喺牛頓嗰時咧，對於引力個睇法咧係一股力嚟嘅，而呢股力咧係唔需要時間去產生效果， 不需要物質去傳播，咁純粹就 action at a distance 啊，咁而且亦都唔會話隱含於對於時空呢樣嘢有咩改變嘅。 但係喺廣義相對論就呢個就唔同睇法，呢個就係、 嗰個引力嘅即係效果咧，就體現喺嗰個軌跡嘅改變上邊。 係啦，係啦。 因為如果你個引力越強嘅一個引力嘅話咧，就會導致佢身邊即係走動嘅。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面都出現一個扭曲的狀態， 是的，是的，咁所以即係呢個好表面地講咗咯，就係我哋即係佢自己以為自己行緊個圓圈，但係原來你睇真即係喺外邊再睇真啲，原來行咗一個即係一個好似萬花尺嘅一個種咁嘅圖案喺度咁樣嚇。咁呢個我就會話係由廣義相對論先解釋到嘅一個空間扭曲出嚟嘅結果咯，就出咗一個咁嘅軌跡。咁亦都係即係呢個就係呢個例子，就係話透過觀察水星嘅軌道嚇嚟去驗證咗廣義相對論。但係而家咧就係話我哋揸住呢個廣義相對論，再揸住對水星嘅觀察嚟去問翻太陽本身嗰個質量。 哦，我明啦，我明意思。呢個就即係傳統嗰個我哋即係已經耳熟能詳嘅，就係喺嗰個水星個軌道上邊咧。我哋睇得好清楚，我哋都計過。但係而家係透過呢樣調翻轉頭，就係話我哋睇呢個水星嘅軌道嘅運轉，睇佢流失咗幾多嘢。係 啦。 哦，其實我諗完全明白。 咁你調翻轉問喎，咁係喎，因為咧，你如果流失咗啲，即係一路流失咗啲質量咧，咁 佢點影響嗰個軌道嘅運行咧？如果 嗱咁嗱咁呢樣我唔敢講啊。但係你譬如話如果佢物質流失咗，咁佢個萬有引力一定係弱咗 噶嘛。 係啊，雖然流失得好慢，但係你只要有咁嘅靈敏度就得噶啦。嚇，咁你都可以想象就係嗰種喺其他星體唔會出現嘅嗰種咁強嘅，即係空間扭，即係講空間扭曲嘅現象，相對應該要係弱咗。嚇，即係佢應該帶嚟嘅 precession 效應應該需要係少咗。嚇，咁即係我呢度咁樣調翻轉嚟推啦。咁基本上就係話，去睇翻嗰個水星嘅軌跡，佢嘅上邊嘅一啲好微細、好微細嘅變化，嚟去調翻轉問一個問題，就係太陽本身嘅質量有冇去改變咧？ 但係佢呢個即係去觀察水星呢個係點做㗎？而家呢個 嗱，咁似乎即係嚟緊啦，佢其實都要係擺一個嘅即係人造衛星上去嘅。咁即係其實我唔係好清楚佢哋而家個 status 係點啊？即係譬如話係究竟係中期啊，定係已經係接近有，即係已經有初步結果啊，定係點嘅樣？但係都係你都要不外乎就係你要擺一啲擺啲衛星上去，然之後去同我追蹤住呢個水星佢嗰個運動。 我估呢個係應該叫 messenger 噶啦，呢嚿嘢嚇 嚇。 咁啊追蹤咗佢咧，就從而可以估計到佢嗰個質量嘅流失嘅作嗰個過程係點。係 啦，即係好間接地去睇，即係我哋冇辦法真係睇住個太陽睇到佢個質量多定係少嘅，但係我哋透過佢嘅表現出嚟嘅其他嘅現象，即係譬如話佢對於水星軌道嘅影響點樣減弱法，減弱嘅程度如何，咁啊大約就可以知道咧佢嗰個質量流失嘅程度如何嚇。咁呢個你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聰明嘅做法，但係當然啦，正正就係因為我哋今日有信心可以製造到咁精確嘅儀器，咁我哋所以先至即係去做呢樣嘢嘅啫。 嗱咁頭先你講過咧，即係話嗰個水星嗰、那個軌道會受影響啦。如果水星觀察嗰個時間係咪，如果係根據呢個邏輯都會受到影響嘅？ 理論上係嘅。咁因為你講得有廣義相對論效應咧， 就唔係淨係空間，一定係時空夾埋一齊。 係啦，就其實我甚至話唔止係水星，到地球其實都一樣嘅啫。個GPS 衛星上面嘅計時咧，就都係有廣義相對論修正嘅。咁咧，我以前嘅集數嗰度都提過嘅。咁但係你想象到咧，如果你有任何嘅星體或者乎甚至人造衛星點都好，你靠近太陽啲嘅時候咧，受住太陽引力嘅影響嚟講嘅緣故咧，都會令到有種 time dilation 喺度嘅。即係令到嗰個 時間放慢 嚇。咁但係即係去到一個極端嘅情況，咪就係去翻當你兜過個黑洞時候嘅情況。你越近喺佢越係貼近佢飛過，你會發覺喺即係呢件飛過嘅嘢就比較年青咯。佢兜完翻嚟，你外邊等咗好耐佢先翻嚟，但係原來入邊只不過 佢入邊就覺得時間就係咁嘅，外邊望翻咧就其實好耐好耐好耐好耐。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以太陽嚟講，呢個效應就嗱又咁講啦，即係完全質量決定啦。以黑洞嚟講，效應就會好強啦。以太陽嚟講，效應就會弱啲。咁如果即係地球俾出嚟呢個效應就更加弱嚇，所以我哋即係 GPS 衛星嗰、那個需要嘅修正係一個好少嘅修正，但係呢個修正係 有現實意義嘅， 好重要噶。因為點解咧？舉個例咧，譬如話喺個股票市場入邊咧，揸秒咧，其實好多嘢可以發生噶。 係啦，另外就係話你一個戰場入邊揸三十米就揸三十米噶啦，係咪？嚇咁，然後咧，你話如果我哋同水星嗰個時間觀念，咁當然就係近，即係近太陽啲嘅水星，佢嗰個時間應該。即係流走得比較慢。 不過重申一次啊，就即係頭先我問個水星嘅時間問題，就冇喺呢篇文章入邊出現 嘅。冇嘅，冇嘅。 係啊，佢哋都 佢呢個就純粹好技術地講，就係 NASA 呢個 project 就攞嚟去透過觀察水星嚟去了解太陽嘅狀態啦。 啊，咁佢呢度有個解釋嘅。咁啊 ，messenger 係咩咧？就係 messenger 咧，就係Mercury surface 水星表面 space environment 太空嘅環境。同埋 geochemistry and ranging 啊，咁咧就係 geochemistry 應該就係地嘅化學啦，地質化學啦，或者嗰個距離啦咁樣啊，咁呢個咧就喺呢個 係你介紹下個 project 啦， 係啦，呢個就係 robotic 啦，即係係機械人嚟嘅，咁就應該係呢個太空嘅一個發射器，咁咧就喺2008年至2009年咧就即係去咗嘅，咁咧就2011年嘅3月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環繞咗即係呢個水星噶啦，咁就直至到咧就係2015年嘅4月，咁我相信而家佢都報銷噶啦啊，差唔多。咁咧就，但系咧嗰三年嘅嗰四年之間嘅記錄咧，咁而家就可以做到今日我哋講嗰樣嘢啦。 啊，即係其實而家係即係我頭先所講咯，0.01% 嘅即係0.1% 嘅呢一個結果就真係來自呢個觀測嘅數據。 係啊， 走出嚟啦。 嚇嗱，咁如果我哋從呢個實驗咧，其實我哋可以推而廣之啦，喺宇宙入邊咧，其實大過太陽質量嘅星咧， 係 都唔少喎。而家我哋觀察到 其實好多，其實好多嚇。 咁我哋有冇條件咧？而家睇翻就係。在那些咁嘅物星體入邊咧，喺個鄰近嘅行星入邊都產生類似嘅效果。 咁應該係嘅，即係如果你講得即係呢啲咁嘅廣義相對論啊，講即係去同埋用即係我哋對呢啲星體嘅了解啊，對核聚變反應嘅了解，咁其實應該都係同一回事嘅發生。 嗱，我哋再即係重申頭先，即係我哋嗰個講法係點樣咧？佢就話咧喺以前咧。我哋未對太陽或者對水星嘅研究可以咁近嘅時候咧，我哋都係估。咁但係當其時咧，其實講完相對論已經對嗰個水星嘅零，所謂呢個零係咪零日現象？我唔記得係咪？唔係一個係即係嗰個歲差嘅現象咧，已經有一個好準確嘅計算。但係而家覺得都未夠，因為點解咧？呢個我哋未加上一個因素入去咧，就係嗰個太陽嘅質量嘅流失。 算是的 啊，咁所以今次咧就做埋呢個咧，就應該咧就可以印證曬，即係成個嗰個水星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軌跡嘅現象嘅一個好準確嘅計算啊，係咪嚇？咁呢個就係計埋咧，就係嗰個太陽，即係由水星嗰個運輸，即係嗰個軌跡嘅過程，可以倒翻轉頭計翻太陽嗰個質量，從而計翻佢嗰個所謂。gravity 嘅效應 係啦，係啦，咁呢個即係其實背後最大假設就係我哋對我哋嘅廣義相對論有信心先。 唔係咁，而家唔輪到你冇信心嘅，因為點解咧？100年啊，都未揾到喺實驗上佢嘅錯誤嘅情況啊，係咪啊？ 舊年我哋都仲揾到佢即係驗證佢嘅新嘅證據，嗰個重力波嗰個發現。 係啊，咁所以而家佢呢度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Estimate of rate of solar mass loss 嘛， 系啦， 系啦，咁呢個就係嗰個計算嘅，唔係從理論去計算，係從呢個觀察上去計算。 係啦，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以往我哋對於即係你知啊，做得科學，你唔可以就係純粹淨係即係 theoretical estimation 嚇、嗯，你都真係要有一個觀察嘅驗證，其實就好似即係一個實驗嘅精神咁樣咯。咁、 嗯、 真係度下先得。 咁、那個結果係點樣咧？那個結果就係咧，以前咧，如果喺嗰個實即係理論上嘅估計咧，就係佢喺100億年入邊咧就會流失0.1%。 哦，呢、這個就我頭先講喎。哦，呢、這個係理論估算。 理論估算，佢係而家呢個新嘅即係直接嘅observation 啊觀察嘅，就係原來咧比較以前係少咗， 少啲哦。 但係咧更加高可信性。 嗯， 喺呢、這個即係 less uncertainty 啊。 係 嚇。咁呢個就話咧，可以即係將嗰個引力嘅估計咧，即係增加10倍。 是即係呢個好彩啊！台長呢度幫手 review 下，即係我睇 我啲 嘢。 我哋都係睇英文嘅啫嚇，咁好彩啲嘢唔係太深啫，因為起碼冇方便鬧。 佢呢個都係一啲科普嘅報導啦。 係啊， 但係其實咧，頭先台長有樣嘢輕輕帶過啦，就係嗰個咁樣嘅 messenger 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人造衛星咁樣啦，就報廢咗。咁但係其實咧，即係進行呢啲任務咧，唔好想象就係好似一般嗰啲即係任務咁容易啊。其實咁嘅，你就咁係咁射一堆嗰啲 GPS 衛星咧，或者即係環繞住地球嗰啲咧，相對後即係都難，但係咧比起呢個嚟講，我就覺得即係呢個難度更加高。 點解？ 你向住太陽射一啲嘢，佢要經歷呢個水星嘅軌道，其實就首先就係你預就係一定會熱啲啦， 仲有輻射 嚇，輻射又會強啲啦。咁所以呢件嘢你話佢報廢原因咧，就係因為佢真係即係要比較暴露喺一個更加強嘅輻射極端嘅條件之下。 一個通俗嘅比喻就係、是。大把子彈，砰係咁射你啊！可能都穿挑曬㗎啦。 係啦， 咁啊一路即係佢運咗幾年就射咗啲信息翻嚟嘅啫。 即係嚇嗰啲，即係因為始終嗰個輻射嘅強度真係即係平方反比嘅。即係你去到你唔係話向背住地球去，你仲要向住太陽咁去啦。咁你嗰件嘢本身嗰個耐久嘅能力一定要更加強嘅。咁所以呢啲就係話，原來佢。可以捱幾次咁樣經歷咗個水星表面，咁然之後都仲可以運作到，然之後仲可以發射個信號翻嚟，咁啊，即係就之後你唔喐佢咧，佢基本上喺嗰個環境，佢都會係好容易就會報 廢。冇㗎啦，所以 即係啲係曬到壞咗。 我冇睇佢入邊其他內，我冇 check 過，都知道佢即係都 就嚇。我想象到就係去啲探索一啲即係向住太陽方向嘅嘢嗰啲咁嘅任務咧，即係佢嗰個嘅技術要求其實都高嘅，其實嚇、就體現咗喺你要去抵抗呢、這個即係接近太陽嗰個環境嗰方面。 咁但係呢個亦都即係證實一樣嘢嘅，就係、是、我哋研究我哋嘅太陽系啊已經。咁吃力啦，咁你話去即係喺觀測以外，去實地去射一啲太空嘅器材去其他嘅太陽系咧，基本上而家技術層面就冇可能。咁我哋只能夠好似頭先我哋講話，如果太陽系入邊係咁樣，我哋可以推算喺太陽系以外嘅其他多數都應該係咁樣。 係係係，咁呢個就相對比較穩陣嘅呢個 statement 就。只不過就係話，其實我而家要即係我哋一路就冇乜點樣再講嗰啲其他太陽系上面嗰啲新嘅星嘅發現啦，因為即多得太緊要啊！我 冇差唔多，而家每一個月你都俾到你嘅，我諗慢慢唔係新聞嚟嘅。 係啦，即係慢慢唔係新聞，同埋就同埋我哋就慢慢發覺就係、是、即係越嚟越揾到好多唔同品種嘅新太陽系咯。 咁呢個就咁樣嘅，到尾我都要交一樣嘢啦。今日咧點樣咧？就原來咧喺火星嗰度啊。你知唔？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 道。個火星個 rover 拍咗個 selfie 啊！ 哦， 這個就真係又係新鮮滾熱辣啦！呢個臨尾我哋結束咧，就係、是、原來我哋有一睇嘅呢個就係佢唔知係無釐頭咧，佢話。嗱呢啲咧，呢啲新聞咧，反而我哋唔會做大。不過我哋 唔係攞係啊，攞嚟幾有趣啊！即係我諗佢哋嗰啲 NASA 嘅人咁樣都係覺得，喂，我哋應該要嚇影下 selfie， 佢咩相都影齊曬。 唔係，所以我哋嗰陣時，我嗰陣時咪講過咯。我話即係去咗火星嗰陣時，即係如果有人去咗火星任務，第一樣嘢去咗做咩咧？就係影翻張 selfie 翻嚟先。係 啊， 咁你同頭先嗰啲比 打卡 嗱，呢個證明我哋嗰個節目嘅。嘅個高檔嘅情況就高出嚟，我哋就唔會攞呢個做主題，我哋攞嗰個咁 hardcore 咁重口味嘅，真係 喐下講相對 係啊！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